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恢复会很缓慢。赵腾飞问院长，能不能转到都城去治疗啊？没有必要，这种病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，转到都城他们也是这些办法。这样再住院观察几天，然后就回家慢慢恢复吧。我呢会安排中医大夫定期去给他做针灸。你们家属要注意控制病人的饮食，帮病人做一些运动，让他尽快的恢复运动功能。院长的话让赵腾飞浑身发软。这些年赵腾飞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赚钱上，以为有了钱就会幸福，就会有安全感。现在他才明白，自己过去的奋斗都是徒劳，他遇到了钱解决不了的事。妈妈在这次摔倒之前已经有一些中风先兆，比如头晕嗜睡，赵腾飞都没有放在心上，以为是妈妈年纪大了。如果能早一点检查，早一点治疗，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这天夜里，叔叔赵志平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主要议题是谁来照顾腾飞的妈妈。腾飞的姨妈和姑妈纷纷表态愿意放下工作来照顾他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把这个大家庭的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。叔叔赵志平说，我看大家都别争了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，得想个长远的办法。暂时先轮流排班伺候，过段时间雇个专职保姆吧。赵腾飞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，亲戚们的每一次表态都刺激着他。他知道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来的是他。回到义城，回到妈妈身边，一个声音在赵腾飞的内心不断地呼唤着，还是我回来吧。赵腾飞服从了内心的呼唤，向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。赵修齐并不知道儿子工作上的失意，他很惊讶。腾飞，前些年我们让你回来是担心你在外头过不好，你现在事业上有了起色，就不要来回折腾了。赵腾飞没有理会爸爸的话。叔叔，我回义城的话能干点啥？当然是做公务员了，做公务员是最受人尊敬的。腾飞啊，你已经33了，现在回来确实有点晚，你的同龄人都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，不过只要你愿意回来就还来得及。这些年我和你爸爸都希望你能回来，你爸爸一辈子不容易啊，在体制内小心谨慎，如履薄冰，到退休才混了个副科。不是叔叔不提携你爸爸，而是你爸学历太低，小学文化，你说怎么提？我要真是把他提成个局长，估计我这乌纱帽就得掉了。但是腾飞，你不一样，你是重点大学的本科生， 只要你回来好好干，叔叔就有办法把你推上去。赵志平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导，亲戚们都为赵腾飞的决定感到欣喜。赵腾飞的回归意味着这个家族在义城政坛上后继有人。这些年，家族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隐忧，他们担心赵志平退休以后，他们将失去庇护，生活中的种种特权将不复存在。现在赵腾飞要回来了，他很快会成长起来，成为大家新的靠山。叔叔赵志平满含期待地说：腾飞啊，叔叔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但这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决定。回来吧，不止你妈妈需要你，叔叔也需要你，咱们全家人都需要你。你呢，先回去和童心商量一下，决定好了尽快告诉我，我来安排你们在义城的工作。火车在平原上飞驰，赵腾飞开始有些犹豫了，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有些冲动。他想起高中班主任的话：你们别无选择，只有努力读书才能考上大学，才能走出我们这个小县城，走不出去你们就只能在这个小地方混一辈子。赵腾飞听从了老师的教诲，考上了大学，在都城找到了工作，买了大房子，现在又要回去，回到那个他曾经生活过的小县城，那么他这些年的奋斗有什么意义呢？每当赵腾飞思考人生的时候，就会想起爸爸在酒桌上的样子。爸爸面带微笑，仿佛与生俱来的微笑，不带任何修饰，语速缓慢而流畅，每一句话都在心里斟酌过很多遍，说出来的时候却很自然。敬酒时，爸爸会伸长脖子，欠着身子，捏着一只小酒杯走到别人面前，恭敬地向寺庙里的香客。每次看爸爸在酒桌上的样子，赵腾飞都会想起乌龟。这种感觉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，但在内心里，赵腾飞真的觉得爸爸的样子和乌龟很像，背部压着一只重重的壳，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，肥硕的嘴唇嘟嘟囔囔的，然后一仰脖子喝了酒。从赵腾飞懂事起，爸爸就经常带他去参加各种家庭聚会，教他如何敬酒，如何在酒桌上说话，如何观察别人的脸色。赵腾飞像道具一样被爸爸拉到酒桌上摆弄，他痛恨这样的饭局，爸爸却乐此不疲。爸爸还有另一副面孔，下班回来把公文包挂在门后，换上拖鞋，然后在那把发亮的藤椅上躺下。从赵腾飞记事时起，那把藤椅就一直摆在客厅里，爸爸身上的汗渍已经把它浸润得油光发亮。客厅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怪怪的味道， 是爸爸身上的酒味和袜子上的臭味。赵腾飞和妈妈已经习惯了，爸爸会在躺椅上躺很久，直到妈妈把洗脚水放在爸爸的脚下，他才爬起来把脚泡进热水里。回到家里，爸爸在酒桌上的微笑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声音也不再轻柔。 你是在喂猪吗？你自己尝尝，你做的菜，猪都不吃。 我打火机哪儿去了？肯定是那个小兔崽子给我弄丢了。 再动我的打火机，我剁了你的手。 记忆中，爸爸就是这样跟他们说话的。直到赵腾飞结了婚，爸爸跟他说话的口气才有所变化。爸爸给赵腾飞的印象就是这样，一只乌龟和一头狮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狮子的面孔越来越模糊，乌龟的形象却越来越逼真。赵腾飞讨厌成为爸爸那样的人，从爸爸身上，他已经看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。但现在，他已经无路可退。他答应家人会回到义城，这个决定已经在亲戚间传开了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如何说服童心，让童心支持自己的决定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晚饭后，赵腾飞向童心描述了妈妈的病情。说到动情处，赵腾飞潸然泪下。 腾飞，那我下周带多多回去看看妈妈吧。 回去看看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 现在的问题是，妈妈生活不能自理，得有人来伺候。 童心刚才轻描淡写的回答让赵腾飞有些气愤。 那等妈妈恢复一些，我们把她接到都城来吧，到那时候也搬新家了，家里住得下。 接到都城来，你觉得靠谱吗？ 怎么不靠谱了？ 他现在需要专人护理，咱们得上班，谁来照顾啊？ 那就雇个保姆。 说得轻巧，在都城雇一个保姆要多少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 回义城，我们回义城去。 赵腾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显得自信满满，不容置疑。童心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。过去这些年，每次谈到这个问题，童心都会感到恐惧。童心讨厌那个小县城，讨厌那里毫无生气的生活，讨厌大街上那些蹩脚的建筑，讨厌商场门口那些低俗的促销表演，还有那些亲戚们穿着自以为时髦的衣服，操一口土得掉渣的方言。最让童心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在饭桌上的谈话内容。谁谁谁又升职了，又帮谁家闺女介绍对象了，等等。童心搞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总是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。 每次跟赵腾飞回一程，都是一段痛苦旅程。在童心心里，一程是赵腾飞的老家，自己只需要每年回去看一下他的爸妈，应付一下他那些亲戚就可以了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一城生活，这是他的底线。童心问， 你之前不是不愿意回一城吗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 赵腾飞没好气地说，我说过了，我妈妈需要人照顾， 难道还需要别的理由吗？ 赵腾飞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妈妈病了，而是你负责的项目失败了，这才是根本原因。 童心的话一针见血， 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已经决定了。 腾飞，再考虑考虑吧，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决定。 童心想大声告诉赵腾飞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你想都别想。但童心没有这么说，只是转身进了厨房，把两个洗好的苹果塞进榨汁机里，看着它们变成果汁。赵腾飞追到厨房里，无比坚定地对童心说，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也已经告诉了家人，包括叔叔，无论我这个决定是否成熟，都不可能改变了。 腾飞，你回一城能干什么？我回去又能干什么？ 童心转过身，靠在橱柜上喝了一口刚榨出来的苹果汁。一场真正的战争即将拉开帷幕，童心做好了沉着应战的准备。 我可能会考公务员，去政府工作。你呢，可以去中学当老师，教孩子们画画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画画吗？回到一城，你可以天天带着孩子们画画，不比在设计公司里有意义吗？ 画什么？石膏像吗？ 我的精神追求就是教一群没天赋的孩子画石膏像。 童心鄙夷的口气让赵腾飞感到厌恶。童心总以为自己是那种天赋异禀的人，是真正懂得绘画艺术的人。童心最得意的事，就是同学聚会时，大家一起帮他回忆班主任给他的定评。童心有着超乎常人的绘画天赋。老师的这句话，就像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得的金牌一样，让童心平淡的人生熠熠生辉。赵腾飞继续劝童心，即便你对教书不感兴趣，也可以过得更从容一些啊，不用像现在这么忙碌，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。每周只上六节课，不用坐班，从家里到学校步行只需要10分钟。你可以读书、健身，或者是旅游、睡觉。难道这种生活不比现在要好吗？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